吃喝玩乐大搜索， 等你不羁。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但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叹过去的歌怎么能那么好听呢？ 不光是曲调优美，歌词也朗朗上口，而且画面感极强。 没错，而且呢，一听见这样的曲调，一听见这样的声音出来，大家就会不自觉地从心里跟着唱了起来。你会发觉，怎么所有的词儿我都会唱？ 这就叫朗朗上口。 是呀，欢迎来到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一开始放这首歌其实是有目的性的，不光是好听，也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关系的。 是的，喝口。 对啊，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茶呢，其实有两个字是和这首歌的歌名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进行无奖问答。请问这首歌是谁演唱的？ 票，这个我估计还挺难的， 对吧？你要说歌名，大家肯定脱口而出，因为人在副歌部分人已经唱出来了。 对， 但是演唱者不一定大家知道。 对，你看这个卫东大哥就说了，怎么放这么好听的歌呀？点赞啊！好，今天的这款茶也应该是大家点赞频率极高的茶。 是的， 几乎每年咱们都得有那么一两次吧。 今年上半年吧， 就 大概、 今年今天算是第二次。 是的是的 是吧。来，我们先请出周二的固定嘉宾，就是这首歌。啊，不是不是，那个我们的茶文化专家啊，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老师。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这个有好多朋友都已经猜出来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了？ 这都能猜得出来呢？ 当然， 这还猜不出来呀？ 对呀， 你知道怎么猜出来的吗？ 啊， 主要靠今天咱们这个微信公号头条推送。 推， 不是这首歌吗？ 啊，这个很巧妙，你们这个很巧妙 啊。 哎呀，来来，今天呢，咱就开门见山啊，也不跟大家打马虎眼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大家也非常喜欢的东方美人 这款茶，算是咱们节目当中的，应该是常卖常销，而且一销就没。我记得每次上节目我都说了，主要它这个品种起名好。 对 啊， 对 乌龙 啊。 啊， 不是东方美人吗？ 是它算 是茶种， 哎，对， 乌 龙， 对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大家真的是好喜欢这款茶， 是的。 所以每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真的秒没。 对 对、啊，这个东方美人茶呢，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之间啊，咱们这也算一个小小组织，在咱们这之间呢是很有人气的， 嗯， 一提起来呢，大伙儿都很喜爱。这个不是说今年的事了，这个打2016年啊、2017年、啊、到现在都是如是一样。而且呢，它有一个最好的特点。你看，我刚才说16、17、18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一款很不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的茶， 或者说，这是一款不让你特别烦的茶，而且一拿起来就，哎呀，就不愿意放下了。 哎，因为这个茶特点之一是香甜。 是的， 香甜的东西有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腻的感觉啊，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这种经历。但是东方美人茶叫虽然香甜，但由于它是自然之香，由于它结合着茶汁甘苦在其中，所以它非常的综合。它就是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茶的美啊，或者说茶的口味，它是一种复合性的味道，它绝不是单独用五味中的一味、两味，甚至说几味就可以形容得出来的。 嗯， 有的时候啊，因为大伙儿都搞这个饮食文化的工作，它甚至超脱了五味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尤其一谈到乌龙茶的时候，我们老说这个茶好有韵味。这什么是韵呢？韵就是五味不能形容，这称之为韵。那就是因为它这么丰富，有香有甜有甘有苦，没苦也不行，都加在一起的时候，让您叫常喝常新，让您叫欲罢不能。咱们很多朋友都说说喝茶这个事儿上瘾，这不是咱说的，这个人家早给定义好了，这是嗜好性饮品。咱们喝茶很多人是这个杯不离手的，那为什么会如此？我觉得跟它口感的丰富性有很大的关系。 是是是，而且我记得在第一次我上节目分享东方美人的时候就提到过，因为我原来对这款茶也不了解，是因为我专门看了一个我国宝岛台湾出的一个悬疑惊悚的片子啊，就是一个、哎、 那个变 老反转、老反转哦，就是其中破案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手法，就是侦破的这个人就发现啊，里头这个女主就是因为专门去一个茶行去买的这款茶。后来他说嗯，这个女主怎么那么有钱，她专门买这款茶，这款茶可不便宜呢。 嗯， 后来我说哟，什么茶？然后就是东方美人。 嗯， 哦，后来我对这款茶就有一定的了解，赶紧上度娘上搜了一下，哦，大概知道它在哪地儿生长，然后大概的价钱是多少。所以后来正好多杰在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一分享，哦，我终于知道好东西。 嗯， 这个导演也好或者编剧也好，就说您说那片子啊，很内行，起码对茶是了解的。你看在我国的这个台湾，那么这款茶呢也非常的知名，而且提起来是有代表性的，喝起来呢好像觉得哟，这 不便宜啊，这个上档次啊，得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像我国台湾地区那是茶乡，那几乎能产茶地是很多的，从南部到北部都可以产茶，那种类也多了，洞顶啊、高山茶呀、金萱呢、翠玉啊、四季春呢、铁观音呢、东方美人茶。那在这么多里边，刚才我们这个花花老师说的很对，这个东方美人茶它应该讲还不抛开价钱不说，现在都是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那个地位还是有的。 是 一提起来就如同我今天一提吃烤鸭，我还是要挺一下胸脯拔一下腰板的感觉似的。 嗯， 就是觉得很正式啊，觉得很上档次。 嗯， 道理差不多。 好。 嗯，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啊，像王老吉呀、戴耀先呐、等等，都发的是乌龙。不对，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乌龙茶。 对， 三个字啊，乌龙茶。哎，能不能先讲讲这个东方美人这个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好，这个很多朋友呢都是被茶名所吸引，或者反过来讲 茶的名字是我们中国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自己回忆这件事儿，很多时候是人家那名字抓耳朵，是人家那名字抓眼睛，吸引了您的视觉，吸引了您的听觉。哟，这名字没听过，或者这名字有意思，一看就有意思了。那东方美人茶呢，有典故有来历，咱得先说说这件事儿。这茶以前呢没有个名字，是个很意外得来的品种。这一会儿有机会啊，有时间咱们在后边来讲。那怎么叫的东方美人茶呢？凡是叫东方美人，这一定是西方人给起的。 哦，是反着来的。 你想，没有咱们自己管自己叫东方美人的，没有西哪来的东啊？它是相对而言的。 也可以啊。 啊， 你看，就比如说，谁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最漂亮的 啊 啊，对吧？一说都是啊，我们家这是一美人，我们家这是一个帅哥。 哦， 也有可能吧。 哦，也有你这么一说， 那就不叫东方美人， 啊， 那叫俺家美人儿。 哎，他讲的很对。 哦，也是， 是吧？ 有个方位感。 俺家美人儿， 就跟今天我一进导播间，编辑就一直在说同一个事儿。你问多宝宝 啊， 说他在来的地铁上看见一帅哥，哇，哦，说可漂亮了，四十来岁。我， 哦，帅哥可漂亮了，四十来岁。 啊， 你说的是仨人吧？ 不是不是，就那个气质。 不是，帅哥可漂亮了，四十来岁。这个你得先问这编导老师多大岁数，他也是合适的。 你懂了吧？ 哦， 哎， 这话非让我说出来，一会儿出去就打去了。 来继续东方美人 啊！我你看看，你这个岔头，这是老让我得罪人。先说东方美人啊，东方美人这是西方人给起的名字，怎么来的呢？这款茶是一款地地道道的高档出口茶。我们知道茶叶在以前来讲很大一部分要做出口，我说的以前是多以前呢，那可能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都是如是，那么只是出口的品种有不一样而已了。而且我跟您讲，在当时来讲比较优等的茶叶做出口，这跟今天叫大吊个儿。今天出口茶您别以为它多高级，那现在咱们的消费能力也上来了，咱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咱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咱们喝都是好茶。但在我讲的那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那旧中国的时候，不是这样，咱们的消费能力很差。那这个时候，西方由于工业革命而崛起，他们的购买力很强，所以当时好茶基本上都外销。凡是好茶能，按咱们说老北京说最俗的话说吧，叫能卖得上价的茶，都得外销。那么东方美人茶又是外销茶当中非常优质的。亦或者讲呢，出类拔萃的。这个名字是打哪儿来呢？打这个英国女王给起的。哎，说这个茶太好了，一喝起来的感觉呢，因为他们喝红茶喝惯了，可红茶跟东方美人茶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为美人是乌龙茶，它是既有红茶的香甜，又具有乌龙茶的层次。这玩意儿他没喝过呀，一下就给震了。哎，这一震了以后，说咱们得起个名字。您还听叫东方美人，这只是这款茶的名字之一，我没有做过这个统计，但我跟您说，这款茶应该说是拥有茶名最多的茶之一。咱数数啊，第一个叫东方美人吧，还叫什么呢？叫香槟乌龙，说汤色。 哎，这个名字也不错呀。 那他讲汤色呀，因为这一听这名字呢，也是外国人起的， 对对对， 他得拿他熟悉那东西来类比咱们这东西。我说这个茶汤太好看了，就跟咱们那个香槟酒的感觉似的。这么着又给起了个名字叫香槟乌龙，还叫什么呢？叫白毫乌龙，因为它比一般的乌龙茶讲它有嫩彩的成分，它显有这种隐隐可见的白毫，所以又叫白毫乌龙。还叫什么呢？叫蓬峰茶。蓬峰是怎么个意思呢？蓬峰是一句客家话，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很多的客家的原住民，哎，他们呢讲这句话叫蓬峰，意思是说这款茶当时拿出去卖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价格高到他们不能想象。当这个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我说的是外销啊，这说哟，咱生产吧，这茶可走俏了，在英国市场上、伦敦市场上打开局面了，跑销了， 疯了都。 哎，不是，一说这个呢，大伙儿不信。说你蓬峰，蓬峰是吹牛的意思 哦。 那你那蓬不应该叫蓬峰，应该叫膨胀。 哎，叫膨胀了不对啊，叫蓬峰。蓬峰怎么写呢？因为它是一句土语。您看现在写法呢，有这么几种，一种呢就写膨胀的膨，刮风的风，有这么写的啊。也有写呢，这膨字怎么写呢？写一个木字边，这边一个亚，亚洲的亚， 哦， 写这个字儿，哎， 还真不认识。 对，枫呢有写枫，就是刮风的风，有写枫叶的枫。 哦， 啊，也有这么写的。那这个就是说，它是完全由土语过来的，那就是从咱们的文字里找俩字儿给安上，这就约定俗成了。所以您再去买的时候，如果您看的写不同的印字儿的时候呢，它其实讲的是一回事儿，都是这蓬风茶，这就好几个名字了。还有叫五色茶，因为干茶的颜色它跟大红袍跟铁观音都不太一样。大红袍呢显乌润为主，啊，它泛黑嘛，啊，黑中透乌亮。那么铁观音呢，那讲叫沙皮绿，是一种绿色，哎，有这种沙绿沙绿的感觉。 那怎么叫沙皮绿呢？ 这字其实我一直都不太理解。沙写的哪个沙呢？写沙子的沙 啊， 沙子的沙，不是那沙皮狗的沙。 哦， 我的理解呢，我跟那个当地闽南人讨论过，我说你们这意思是不是跟那个鲨鱼皮似的？我觉得鲨鱼皮也不这色儿，他说叫沙绿色，沙就是写十字边一个哨啊，写这个沙。评茶里边专门说是优质茶的特征之一，就是沙绿色。沙绿色要我理解是什么颜色呢？就是墨绿色，大概是分这种稳定的墨绿色。那这是铁观音，东方美人不一样。东方美人为什么叫五色茶呢？由于它在乌龙茶里边发酵度比较高，所以它的整个干茶的颜色呢比较的斑斓。说是不是一定就五个颜色呢？您可别这么想，我讲茶不能这么讲，那就刻舟求剑了。这个五在这儿就代表多的意思，它就是一个概数了。咱们汉语言表达里边讲一个概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就是五个颜色？说有人讲说是白的、绿的、黄的、青的，不是，它就是讲它颜色比较多，五彩斑斓，这不是一定是五彩。您得明白这道理，他讲的是色彩很多、很绚丽、很好看的意思。那么讲五色茶也这道理，好几个名字了。 好啊，今天呢跟大家说了说这个东方美人，这个乌龙茶啊，所以呢一开始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乌龙茶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包括呢从这名字上也能看出来，就是乌龙茶大概的一些喝起来的特点，包括它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汤色干茶。 哎，这个另外呢我们还得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刚刚说了这个东方美人啊，是咱们我国台湾地区的一款茶。那咱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是从台湾地区这边运过来的还是 不是？这个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咱们这款茶一直是在我国云南地区做，用的树种是台湾的软质乌龙品种，那么技术和工艺都是的，但是是在我国云南地区来制作的。 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乌龙茶应该好多年前的了吧？ 应该是不是今年的了，倒没有好多年。您一讲好多年又该提老茶这概念了。 哦，不提不提。 哎，对对对，一提我脑袋疼。这个它是不是今年的茶？还是2017年的茶？ 哦，17年的。 啊，现在 去年的茶。 哎，对，就是说有的听众朋友说那跟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有过一次分享，那是不是一批呀？是一批。那只是说这款茶呢，还要讲一点，就是说它有传统的乌龙茶焙火工艺在其中。这个其实反而跟今天啊，咱们一会儿有时间多讲啊，的很多茶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工艺上是有差异性。今天很多茶在工艺上往前走了不止一步，那可以叫改革，可以叫改良、探索都可以。但是呢，咱们好不好，咱们得带评价。哎， 好，这个今天的关键词是乌龙茶三个字啊。另外呢，也让多宝宝再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分享到了这款茶了。我在家怎么冲泡啊？它适合怎么喝呀？多少度的水呀？ 乌龙茶呀是这样，百度沸水啊是没有问题的。越是香茶，您记着我跟您说的，水温一定要高；越是年份茶，水温也一定要高。它香一定要靠这个温度来激发嘛。那东方美人大家很多也都喝过，它就是以香甜而著称，而且香的呢非常的明显。香的非常的持续，那这个时候百度沸水是不能少的。茶水的比例呢，1:30啊，150毫升五克，大概就这么个比例。您算算这账啊，按照您那大小来。但是我说的这个都是功夫泡法，功夫啊就是一冲接一冲，一冲接一冲，慢慢喝，喝这么几过啊。老北京话说啊，这论过喝茶，一过水两过水。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叫一次泡成法。就是我这没有那个功夫，我这就是这个马克杯啊，保温杯能不能行呢？也可以，但您的茶水比例一定要有调整

北京。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焕林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尤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您好，先来说一说北京的天气吧。 嗯，好的。北京的天气呢，今天呢是受到比较明显的冷空气影响。嗯，北风呢就是在下午呢已经逐渐减弱了，目前呢就是只有这个二三级的这个比较小的风力，所以呢这个比较适宜大家出行的。 嗯，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都是这个以晴为主的天气，明天白天的风呢也不大，是二三级的偏北风。嗯，预计最高气温呢在8度左右，所以明天呢白天呢整体来看能见度也不错，是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就是明天早晨的气温呢稍微低一些，预计的最低气温在-3度，就是早晨上班的时间呢大部分时间的气温应该都在0度以下，所以体感呢还会是比较寒冷的。 嗯， 所以外出呢还是要穿得厚一点。主持人 好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明天早上的风还会像今天这么大吗？ 啊，明天早晨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所以风不大。 好的，那来说一说其他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吧。 其他地区呢，全国地区呢从北到南，很多地区呢都受到我们这个最西北南下的冷空气影响。嗯，像华北地区、东北地区都是有这个影响。那东北地区呢，就是带来比较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比我们华北地区的影响可能更严重一些。像黑龙江和内蒙古这个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呢，降温幅度达到6到8度。比如说以哈尔滨为例，那它的最高气温呢是-6度，最低气温呢都达到了-15度。对，就是这是它明天的气温，所以说就是还是非常寒冷的。那对于这个南方地区来说呢，就是受到这股冷气的影响呢。但是就是今天我们到华北地区这块呢，就已经感受到这冷空气的强度呢不是很强，它在逐渐往南行的时候呢，还是一个逐渐减弱的过程，所以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有限。这样呢，就是像在这个长江中下游以及以南的一些地区呢，还是受这个静稳天气影响，所以像这个江苏、安徽、上海、浙江这些地区呢，还是这种持续的这种雾霾天气，就是能见度很差的这种大雾天气，对大家交通出行呢会影响比较大。所以如果是开车驾车走高速往南走，还是要多关注这个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 嗯，感谢您的分享以及提醒，明天我们再持续的关注，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这时段的路况信息要提醒您注意两条事故路段了。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的南侧2公里中间车道有事故，影响了后车的通行。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外环方向也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南侧2公里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说微店里边怎么看不着今天的东方美人，要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微店装修啊，准备重装开业、所以今天有点问题啊，您到微店里边直接看看不着、 是的、所以必须要发关键词、 对，关键词是乌龙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分享的是东方美人啊、好多朋友也发了问题，咱们先解决一下， 可以 好不好？这阳光问了说，哎，东方美人可以用那个平时泡红茶的紫砂壶来泡的吗？ 您问这个问题啊，都是有较高的水平的听众朋友。为什么呢？您知道这个紫砂它有记忆性啊，您知道它要有这个分壶的这概念吗？那您说这个红茶跟东方美人能不能用一把壶呢？我认为是可行的，因为东方美人几乎是发酵度最高的乌龙茶了。首先我用了几乎，其次我用了乌龙茶，就是说很多人首先会误以为东方美人是红茶。包括销到欧洲的时候，我说的是19世纪销到欧洲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当红茶来喝。 对， 但是从工艺角度来讲，那我们严格的划分出来，它是乌龙茶的工艺，这是有差别的，只是发酵度提的比较高。那怎么说又是几乎发酵度最高的呢？因为它江山代有才人出，现在有比东方美人的发酵度还要高的乌龙茶工艺出现了。 是吗？ 这80年代 强人， 哎，对，就是红乌龙的工艺。你说的是， 他说东方女强人、 你怎么没说东方超人， 东方半边天、 就这意思吧、叫红乌龙、 哦 这个发酵度要提得更高一点，那更有红茶的感觉了、东方美人茶的汤色呢，基本还呈现在这么一种橙黄色、 所以是香槟色吗？ 香槟色，您讲的很对、这个是比较对的、所以您刚才这位朋友说我用红茶那壶泡它能不能行呢，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太大差别，有些人很严格的，人家就要用六把壶这样泡。当然，您有这个条件，或者您现在这地方够大，这还不是个这个经济的问题，它得颤摊啊，它得够大这地方。而且还有问题呢，有朋友说了，我们家孩子小，我没法买紫砂壶，挨个小碗都给我碎了。 我们有一个 学生啊，孩子脚小，大概就不到小学这么个水平吧，哎，六把壶。一点事儿都没有，壶盖都碎了，换改六公杯了，你说这多好的 要 就跟那个过节的时候去哥们儿家那个聚嘛，然后喝酒、然后另外一哥们儿带着他们家5岁的一个女儿好漂亮，然后一去那儿，然后人家有院子，院子经常有一些流浪猫来，然后会专门喂啊什么的。哎，先是孩子跟猫玩特别好，但是到吃饭的时候，我那哥们儿说，哎，伟子，那今天咱们这么多人，正好他买了一套12生肖的那个杯子，因为要喝红酒，很漂亮。那你想啊，12生肖的那个底下那个底座，包括边上的那些，全都是生肖的那个，特别好。 啊，这个孩子一来说，哎，我的属性是哪个？啪，底儿掉了一个。哎，那我玩这，啪，掉了一个，掉了仨。所以十二生肖已经变成九大生肖了。 他这个孩子吧，是吧，他这个认知社会他主要靠这个触觉。我老说他这个听啊也听不太懂，看呢那识字有限，那怎么认知这社会呢？他就是靠北京话，不叫摸，叫猫啊，他这儿猫一把，他那儿猫一把。但这玩意儿有点金贵呢就差点意思了啊。所以刚才我还落实回这朋友的问题，您说我现在就拿他泡这有没有问题？我认为是可以的。 好啊，既然说到发酵度比较高了啊，几乎是最高的了。行走于天地间就问了，那发酵度是多少啊？ 这个茶的发酵度大概都能在80%左右了。当然说这是拿尺子测量的吗？不是的，它这个发酵度完全最终看到您的口感的问题和汤色的问题。但是如果过高的时候，这个茶会出现比较闷的感觉；过低的时候，会出现比较轻的感觉。轻什么意思呢？您吃了那青香蕉没有啊？就不熟啊，不熟但有一股子味儿啊，就有点这种味道感觉，那是它发酵的不透彻。那乌龙茶呢属于叫部分发酵茶，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从发酵度在20-30%之间的30-40%的40-50%的60-70%的到这80%的，那红乌龙的工艺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比这个发酵度还能再提高一点啊，那汤色呢绝对是以红色为主啊。 好。鱼儿也问了，说这保质期是多久啊？ 哦， 能永远漂亮吗？ 啊，永远漂亮啊，打不倒是吧？咱们这个都有一个恒定的规律，这就是有一个抛物线规律。我们说任何事物它都是上升到顶峰再下降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茶呢是比较特殊的品类，它确实可以久存，这个不新鲜。我说这茶久存很神秘，不这么讲。这么讲把茶讲神奇了，神秘了，没意思了。我跟您讲，您说你中草药能不能久存呢？能久存。那地道药材里边，您别的我不知道啊，一个人参，一个灵芝，这我都知道。人说有年份的，人这好，人到药铺这人这么跟您说，人摆在这儿是吧，不是一年的，这炮制了很多年了，这根参原来比如说有这么两钱，现在可能两钱都不到了，飞了，那还比这还少了，这药效好。这不新鲜吧。再给您举例子，您干货，我老在这节目里说，也是这道理。您到那个咱们香港、澳门有很多那个叫南北干货店，哎，专卖这干货。像他，我看他那鱼肚啊什么的，那 好极了， 好极了，还贵极了呢。也分年份的，这个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您再吃味道好，咱不会发，咱也不买这东西。我有时候去看，我就去了解了解，哎，逛逛。所以说我跟您讲，这茶能久存这事儿啊，不新鲜。这道理符合咱们饮食文化的规律。那说是不是什么茶都能久存？不是。你比如绿茶不适宜久存，花茶不适宜久存。什么茶适宜久存？乌龙茶没问题，黑茶没问题，白茶也没问题，红茶也可以。那乌龙茶能存多久呢？说是存100年，咱也赶不上100年了啊。这样讲的就太悬了。 你是想传的下一辈儿？ 留给我孙子。 下一辈儿，下一辈儿可不见得能打得住啊，得下好几辈 儿。 哎，对了，那到不了这程度。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我喝过的存10数年到数十年的都有，在您的存储过程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比较良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把话跟您说在前头，这个茶如果真放了10数年往上的话，风格会发生很大的差别，这个你应该能体会。那因为它里边的物质已经开始转化了，一些芳香类的物质呢开始分解了，那么其他的物质，你比如多糖类的物质那就比较多了，所以茶汤呢柔顺感变强。有些人讲这个文学的描述叫汤感变强，喝着像小米粥一样的稠稠的黏黏的，有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果胶质的物质还都多了。 哎，黑茶普洱我确实喝过这样的，就觉得我、哦、天哪，就是一到嗓子呼噜就滑下去了、 哦、 啊，就觉得有那么一点稠的感觉， 吃的龟苓膏吧。但是 不是，就那口感就有点像咱们吃那个四川火锅然后吃那个冰粉 哦， 哎，真 坨了， 没法跟你聊就那种感觉吧、 哦、 对吧。 但是乌龙茶也可以。其实这么说吧，真放几十年以上，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就喝不出它是什么茶。 哦， 趋同了。 就是整个的口感上已经趋同，怎么会有风格上的差异呢？其实不就是靠这些香型物质啊，包括其他的风格来产生的吗？慢慢这个就会趋同。这茶有点像什么呢？像人一样，也像人一样，慢慢的性格呢也在趋同。 嗯， 哎，脾气呢，原来比如这背脾气大，那现在跟上岁数了没这么大肝火了，它也往后走。那咱慢慢都变成了很平稳的啊，很中和的，哎，或者说很稳定的一个状态。茶其实道理也差不多，真有几十年，您喝着说这是什么茶呀？那花花老师就告诉我，这是老茶，就大概是个老茶的味道， 年份茶呗。 对了，说还能喝出来它是乌龙还是普洱，要真到一定年份以上，差别性就变得很小了啊。那如果在十几年之间的，当然差别性还很大了，是这么个道理。借着这朋友的话题，咱们也聊聊这个年份茶。 嗯，好，这个文宇说了啊，他说，哎呀，多宝宝讲的对啊，乌龙黑黑了怎么还？乌龙茶是我的最爱。我说电脑屏幕黑了啊，乌龙茶是我的最爱。喝过铁观音啊，洞顶乌龙啊，金萱呀，凤凰单丛我只喝过一次啊，经验就是一定要沸水冲泡，否则香味出不来。 哎，就有点雾堵啊，是吧？咱们北京话叫雾堵。 对， 哎， 说到香味啊，正好有一位朋友也问了一问题，我也问问啊，就这鸭屎香也是属于比较独特的一种香型的茶哈。鸭屎香也分什么清香型、浓香型、酱香型吗？ 嗯，不，没有酱香型。 有清香型和浓香型之分吗？ 你应该问有勾兑型的 啊，不应该这么分，应该是这么说啊。这个茶香的感觉就是茶本身，比如鸭屎香，它现在是一种树啊，它是一个树种，做出来的这个茶风格差异性不会很大，但是在精制的过程之中有可能出现风格的差异。你比如说焙火，有的焙的比较轻，突出了香的这种悠长，有的呢把火下的重一点，我要突出了这个水里边的感觉，就是汤里边的感觉，所谓就出现了清香或浓香的感觉。 哦， 其实倒不是这么分的， 因为奈洛说了，说我他定了一点那个鸭屎香，结果送过来一看呢，可能那名字上写的说什么清香型的什么鸭屎香啊，他就想看看说有没有所谓的清香型鸭屎香。 哎，现在是这么分啊，这位朋友要这么说，我再给您多说两句啊，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些茶呢，不备货。光自己那叫清香型，传统工艺乌龙茶必须焙火，不管什么乌龙，这我在节目里反复提到过，这是它乌龙茶的一个精髓，因为它里边需要合成一些物质嘛。那么现在有一些呢走这种路线，就是小清新的路线，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追求或者说夺取的是当年绿茶区和花茶区的消费者的口感。您原来不是爱喝花茶吗？您原来不是爱喝绿茶吗？您对汤色的要求是黄色的，您对口感的要求是香甜的，您不能要求很重的口味，很重的汤色，您好像不太接受。好，我们改，我们来把它做，比如说不焙火，比如说发酵度变轻。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喝起来，原来我在节目里也提到过，真有很多人拿那铁观音当绿茶喝好多年的，真像啊，就是像了，那么它趋同了，他往这方面走，他往这就叫清香型。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大概都是这种情况。他们广这比较传统的呢，现在有的起名字叫叫什么浓香的，或者叫什么是其他的味道， 清香的， 对对对，我就差别了，就是 好，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一款乌龙茶东方美人。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 CHWL876 卡纳斯的斜对面呢发来了照片，他说我第一次买白茶，说是2012年的春寿梅散茶，多宝宝给看看呗，这样正好我们进两条广告，让多宝宝过来看一下啊。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宝宝怎么样？ 哎，这个咱听众朋友都不是外人啊，我说也得说实话。首先来讲呢，您这个有好的地方， 哎，注意分寸啊，说的 啊，你看看，我这有一个监督啊，你放心，我这说不出格。这个头一点来讲呢，它不是寿眉，它的级别比寿眉还高一点。如果是寿眉、 这个分寸把握的特别好， 是不是？ 哎，特别好， 啊、 不准说谎话哦。 啊，没有，我说话。永远都是问着心说， 好好 啊，您放心，跟你们俩不一样、啊，这个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不是寿眉，它等级比寿眉要高，我们应该把它能定义到春尾牡丹的这个级别上，因为您能看到毫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牙嘛，有一定的茶牙。寿眉的标准呢，叫做以叶为主，兼具茶梗，偶有茶毫就可以了。那就是您看到的是比较大的叶子，带有一部分的短梗啊，茶梗，那么兼具有隐隐可见的茶毫，不是没有，寿眉也不是不显毫，有一点点，很小，也不肥壮了，这个不一样，这个看起来茶毫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但是它叶子也明显呀、啊，那看起来讲的应该是春尾牡丹的级别，比寿眉要高，这是好的地方。其次，您讲的，您说这是2012年的茶，我看不到。人说你没喝就能看着不到吗？2012年到今年就得5年开外奔6年，因为这一晃今年可就过去了。离明年春茶的制作呢，现在我算了算，可能就4个来月了。 嗯， 可不慢，那就10月底了。再转过来3月份，您算3、4月份就做上了。那么就说您这款就得6年吧，6年的茶，这个颜色呢，感觉就不太对了。 嗯 啊，没有那么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我怎么感觉有的可能6年多了，有的可能2、3年的样子。 你看到的是因为它的那个颜色的问题。 对啊， 有 的深，有的浅， 有一些叶章显黑了而已、 哦、 啊。那是制作工艺的问题，那不是这个年份的问题。 不，小胖的意思就是担心哈，这个是 掺杂着 的。 哦，您讲的那个就不叫掺杂，叫拼配吧？ 啊，对对， 嗯，不会的，不会的，因为要是拼配的话，就比这个的感，因为正常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3年以上过4年左右的这个白茶呀，散白茶呀，都是奔褐色发展， 哦， 奔浅褐色发展。您看这个颜色，您看得很清楚，是以绿为主的，是以绿为主的，而且还不是墨绿， 对， 还带鲜绿， 嗯 啊，所以呢，如果您那个光线没问题，没有偏色的话。啊，基本上它的年份不会像您讲的2012年，2012年就比较长了、 嗯。 说实话，所以它有好有不好。 今天咱们的这款东方美人是什么型的呀？ 什么叫什么型的呢？ 对，因为乌龙茶，比如有搓球的、哦、 啊， 有什么？咱们这个是， 你真生动说话，有搓球的，它没搓成球， 啊，就是条索的。 哎，对了，它是这样的，您问的呢也很专业，因为东方美人茶有所有乌龙茶所不具备的条索形状。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它的制作的采摘标准不一样，它用的，您如果真正看东方美人茶的叶底，您会发现太嫩了，它其实用的是很细很小的嫩芽嫩叶，而不是像一般的比如说铁观音啊，比如说佛手啊，那用的是很大的叶章，它不一样，它采的标准是采的很嫩的。为什么采这么嫩呢？这跟它的工艺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它一定要是被小绿叶蝉啄研过的嫩芽嫩叶。小绿叶蝉呢是一种害虫，它啄研过之后的这个嫩芽嫩叶停止生长了，这个本身是不好的地方。 嗯， 要说咱们这个客家先人呢，就非常的勤劳与智慧，说哟这太糟践了，咱把这也采下来吧。您知道，您要真泡开了看，嫩芽嫩叶是很小的，采起来很费工啊。采下来以后再一制作，没想到 成了， 不光是成了，绝了， 嗯， 出现了一般的茶所没有的香味，这种香味我们今天研究就来源于小绿叶蝉的啄研， 对，就类似于影视作品红高粱成了，对吧？ 哎， 也很偶然嘛， 对，就它是一种偶然的美感。那么到最后，当然现在不偶然了，因为我们已经摸清这规律了。要知道，只有被小绿叶蝉啄研过之后的嫩采的嫩芽嫩叶，才可以制作成东方美人茶。所以您看，所有的高档茶，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怎么样，补充了能量以后就是不一样吧？ 对，是一惊一乍的。 这叫什么话， 镜头 是 足了点哈。 不猛，就是不匀，一会儿匀了就好了。 好好好 好啊。今天呢咱们分享的是这个东方美人啊，这一款乌龙茶啊，大家可以好像是没有了哈，因为我刚才看这个妹说了说没有了啊，10年前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喝过，一直就没买到可心的，想来咱们这儿碰碰运气吧，结果嘿还没赶上啊。 没关系，您再发乌龙茶这仨字试试。 哦，就是万一还有没付款的什么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哦，那您试一下吧。 试试 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咱们说东方美人，说乌龙茶。刚刚咱们也说了，比如说我们要聊一聊常见的乌龙茶呀、还有乌龙茶的一些跟其他茶类不太一样的呀，等等等等。但是呢因为问题比较多，可能是这款茶太受欢迎了， 是， 所以咱们还是紧着先把大家的问题解决完了，好吧， 先问问那马冬梅的问题。 马冬梅说了，说问一下多老师啊，东方美人虽然采于初夏，但是被昆虫咬过，这是不是说哎这茶绝对是绿色食品，没有农药？ 哦，那肯定是，那咱们讲无公害的角度，小绿叶蝉那肯定不能够碰这个东西，所以有人讲说喝东方美人吧，它一定是很健康的、很安全的。我是认为哪款茶都应该安全和健康，咱就不提这概念就是了。那您讲的这逻辑性上是一点差错都没有，因为这款茶的形成，应该说它的风味的形成，还真就离不开这种小绿叶蝉的帮助，最早是一种美丽的误会。那么到后来被我们这么智慧的先民所掌握其中的规律，那么最终制作出这样的茶，那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有点像比如说发酵，都道理差不多。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比如说我跟小胖我们去那个青岛，然后看人家那个茶叶的种植基地，然后人家也有创新的方式，比如说在浇灌的时候，专门用比如说大豆泡的水呀、或者什么，哎，长出来那个茶叶，最后人家制成那绿茶，哎，就有豆子味儿。那同理，那比如说其他品种的茶叶，我在种植的时候，我希望它富有什么什么样的味道，我在浇灌的时候就带有隐隐的这种味道的水，它未来会不会就能成型？ 不可能。这是两码事儿。您刚才讲的第一个的问题，我跟您讲啊，首先用豆子灌这个茶叶，就豆子水灌茶叶，那一定是好的，它是养分，这是一点都不假。那么它是属于茶叶培管或者茶树茶园培管中，很重要的一环。现在呢，很多的茶园啊很投入，可以讲呢不计工本的，这个其实成本都会提高嘛，都在以前来讲都会提高的。那这个茶叶品质就会好。您刚才说，那我喝到的有豆子的味道，是吧？豆香的这种感觉。这个本身它就是高档绿茶应该具备的，或者说优质绿茶就要具备的。那我觉得这只能证明了它的肥施的好，施的很足，茶树生长状态也很好，很健康，制茶工艺也不错，最终有了这种豆香的感觉。那会不会说这种这个，或者说我给它施点这个感觉，它就反应上来了呢？这没法儿。通力代谢，这就不能够，因为它是很复杂的生化反应的，它从它根系的吸收，最终再代谢到您的整个叶部，你还得让它这个制作过程中再体现出来，这个倒是有困难。但是您刚才讲的那个说，那它一灌这个它有这味儿，它这个倒是一种巧合。我说这个可能、应该说不见得贴切。我跟您说这道理，就是咱们老北京以前不说灌那马掌那个水， 马掌水， 这马掌水可不好闻， 那臭水， 但是这长出来的花可香， 对， 那只能说它的肥力很足，植物很健康啊，那是这个道理。它倒不是能够完全的同理可证，但是间接性的有影响没有啊？一定跟它灌这水有影响，是这么讲的。 就是不会受肥料的味道的影响。 嗯， 就比如说你给它灌点可乐，它就出可乐味儿，这可能性不大。 哎， 是这意思吧？ 得加点冰 哦，冰红茶呀。原来冰红茶是这么来的呀。 这不对，很难的。您不能说我老喝可乐，我这人自带体香都可乐味的，这还很复杂的生化反应到不到这层面上。 九月也想问、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是要把这茶拿到云南来做 啊、 本身就是台湾的，你直接在台湾做不就得了吗？ 是，现在是这样啊。首先来讲呢，这个 我国的台湾茶区呢是个很传统的茶区，打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远了不敢说啊，应该在清代的嘉庆年间，那就是清中期偏后一点的时候，那么福建的移民呢就开始渐渐的把一些茶苗啊带过去，当时也有带茶苗的，也有带茶籽的，所以这是一个搁今天来算也200多年历史的传统茶区，而且一向都是做出口茶的。但是近些年呢，台湾茶区呢应该讲有它自己的问题之所在，我觉得其中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台湾本岛的岛内面积比较小，那么城市化程度又开始变大，所以很多大量的茶区呢就是他自己的茶区啊就开始受到了一些影响。你比如说我举最简单的例子，以前很重要的啊这个茶区在平林，平林产包种啊，很重要的大茶区，现在您去看完全城市化了，就跟它是台北市的近郊，就是现在新北市的这部分，原来台北县的这部分，那这样的是没有办法阻碍，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台湾的茶呢是技术外引，那么树种外引，那但是你看比如在我国的西南地区，贵州啊云南呢有大片很肥沃而干净的土壤，空气又好，污染非常少，而且呢土地面积很大，非常适宜这个茶树的种植，那么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茶苗带过来，再把技术带过来，所以现在这是一个趋势，就是在咱们大陆来制作这个茶。 这个神灯说了，他说他也喝东方美人，但是喝着吧总有一股烟熏味儿，是不是泡的不对啊？ 哎，咱不是一块儿喝的啊，我得揣测您说的这味道，我尽量说到您的点儿上。烟熏味儿没熏过，那这个茶只有焙过，所以有人说有没有焙火香，这个是有的。您先体会体会，这焙茶跟熏茶是有差别的。什么能喝到烟熏味呢？两种茶比较容易，一种是红茶里边的正山小种茶，一种是黑茶里边产自湖南安化的天间茶。天间茶要上七星灶，就是熏上来的，这个是有的。除这两种以外，其他的您喝到那个味道呢，我们都是讲它是焙味，是焙火的味道，先看是不是这个味道。其次来讲呢，如果是焙火的味道，这个倒是乌龙茶应该具备的特征。 这个神灯又问了，说宝上有一种叫黑乌龙茶啊，说是刮油刮油刮油，是真的吗？ 黑乌龙茶呀，这概念原来就有，这个刮油刮油刮油这概念呢，应该说乌龙茶在邻国日本是比较早被研究出说它跟去脂的效果比较有联系的。多少种茶叶他们一做研究，比如说从健康角度讲啊，他们研究出来了，比如说绿茶，哦，绿茶好像觉得咱们叫抗什么，我不懂那个词，抗氧化呀， 对， 效果好。那一提乌龙茶呢，这个在日本的学界，尤其是医学界，有一种认为它其中有一些物质呢对于分解和代谢脂肪是比较有好处的。所以您会发现一问题，您一到那个日本去旅游，您看他们那店里老卖那减肥产品上老写着那乌龙茶的字儿， 哦， 他就说比如我从乌龙茶里提取某种素啊，咱不用那个，那女同志用嘛，我就也看人家，反正沾茶字我都瞧瞧，他就说我从乌龙茶里边提取的物质，或者说也黑乌龙的饮料，好像都和这个化脂啊瘦身呢画等号的感觉，那这个风气是打那儿往回传的。咱们喝的时候呢有没有这感觉呢？我觉得那咱从另一个角度讲啊，您看看呢，比如说咱好喝乌龙茶地区的这人民群众是不是都瘦啊？ 都是胖的少。 瘦的多胖的少。 对。 很多还精瘦精瘦的。 是。 那是不是跟常年饮茶有关系呢？我说它势必有联系。但是不是就说这我喝了就这么寡油去脂，那管住嘴迈开腿这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回事。 就跟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哦， 就那篇文章呢就是说国外人家专门说了十几个就是未来的科技的发展方向，那当然了，那其中有一部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比如说像什么VR AI 啊，然后包括替代能源，因为说未来有可能水啊石油啊有可能慢慢就会枯竭，那替代这些东西的啊现在都在研制当中。当然这些我觉得我看了都一般，但是就最后那几个我觉得特别感兴趣。他说未来30年，就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医学会变得越来越发达，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对生物医学啊，比如说我是一个 VC， 我就多投这些，因为它科技含量很高的，说未来30年癌症肯定会攻克。 嗯， 就是也就是说不是不治之症了，吃了现在这款药不会得，就跟疫苗似的，打上就 OK 了，没什么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说未来30年之后还会研发一种东西，抗衰老。也就是说比如说啊，那个小胖70了，但是人说啊，青壮年 还叫小胖 啊，那你身材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说哎，你服用了这款东西或者打完了这个以后，哎，这没皱纹， 长生不老。 哎，对对对，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可能人的平均寿命过100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呦，我们争取坚持到那个时候。 没问题，不过同时我觉得得攒点钱啊。 哦 啊， 贵哈， 很不便宜应该。 哦，好，行，说到攒钱咱们说一说一个好事吧。 是是是， 是吧？ 对。哎，那 这个秒懂是吗？来来，你来 啊，你来，你来。 多多宝，你最近有贷款的需求吗？ 目前还没有。 咱爸那儿有吗？ 哎，我怎么听你的声音那么耳熟啊？那133的电话是不是都你打的？ 话术都一样，我告诉你啊，这个 来来来， 最近的微博抽奖不知道二位参加了没有。 哦，你说的是王校长1人1万那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一个是男性。哎，歧视男性吗？这不是， 不是，人家解释了啊，那是因为男性用户的话少，在微博上的活跃度不高。 哦， 所以呢有可能是被当成机器号就给过滤了。 哦，明白明白。那这 哎呀这沉默是金啊，机器真的是不懂我。 哎，别说，有懂你的。 嗯， 建行会懂你 APP 懂呀。啊，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算出来贷款额度啊！你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是在线操作，几分钟就搞定贷款了。 不，等会儿，贷款这事儿挺重要的啊，但是哪有这么容易呢？ 哎，这不用，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哦，明白明白，就比如说是不是老赖呀？ 哎对， 哎，是不是欠钱不还呢？ 一看是多宝宝，哎，那就带了吧，挺好的。 你看咱这人缘， 哎，你想带多少钱？ 哎，怎么你们俩是一套的，是不是？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到达300万。啊，如果多宝宝再有一个小微企业，你手里边还有房产资源，你申请一个抵押快贷产品，你才能贷到多少钱？ 最高 400万。 这便宜了。 便宜500万。 大胆说。 600万。 大胆说。 这都折一跟头了还不行。 大胆说。 900万。 差一点，1000万。 哦，那还真是。 厉害 的吧。 啊，所以说建行会懂你，真的特别懂你。 好， 好， 突然之间有想贷款的欲望了吧？ 是，我以后都善待那些打给我电话的人啊。 来来，继续解决一下问题啊。 哎、 Sensation 说了，他说现在家里不是都供暖了吗？这个暖气片呢，温度挺高的，万一这茶叶存的时候就挨着那暖气放了，这对茶叶的存放是不是会有影响的？如果就挨着放了一段时间了，怎么办呢？ 会。它一定会有影响，就是温度不能过高。我讲的这温度不能过高呢，就是您大概有这么室温啊，20来度、30度、摄氏度啊，都还可以。那暖气片的温度可它其实不止这温度了。如果您离得很近呢、啊，确实有问题。我给您的建议呢，您起码得隔点东西吧。 嗯， 您哪怕弄一个纸箱子， 嗯， 你把这纸箱子拆了。拆成纸板儿， 嗯， 您隔一下呢， 啊， 它也是一层隔护啊。我是这个意思，就是您不要忽略这问题。茶在温度过高的时候一定会有所损失，损失是什么呢？水分是一部分，那肯定要损失水分了。那除去水分以外呢，香型物质也会受到损失。嗯，对，不可小视啊，这个问题。 俗称的会跑， 哎，对对，会飞了啊。 嗯、 那时候我们平时这屋子里供暖呢，您的屋子里供暖也供不到30多度，您给它搁在室温那儿就行了。但是那暖气片呢，肯定比那温度啊挨着它可高啊。 嗯、 您想想，那暖气片能把袜子烤干了的？怎么我这么一说那么别扭？ 您想多了啊！ 我太有生活了。 竹杖芒鞋说了，说朋友给了一盒那个老张他们家的小包装的白毫银针，但是我现在吧不喝， 多宝，你觉得这有保存的价值吗？没的话我就送人了。 哦，那你看我动心了。这个能存能存啊，这个白药银针本身是白茶。 你说实话。 我说的这是实话呀，我说不能存那是瞎话呀。完了我再给人一电台地址让人给寄过来。这不能那样啊，这个能存肯定能存。那您小包装就小包装，您要是东西不多的话您就那么搁着它。搁一年半载的，各月期成的，甚至更久的，我觉得都行啊，没问题。 好，这个 哎，但我多说一句啊，你可瞧好了，是银针呢还是银毫啊，这是有区别的。现在人那个花茶做的等级好的，和那个料跟银针可差不多 哦， 可是花茶。为什么花茶就不能存了呢？第一个它性质改变了，第二个花茶和白茶出厂时候对含水率的要求不一样。 嗯， 这两码事啊。 对，嗯，好。Peter 导演说了，说之前有一朋友啊，从土耳其给我带了几盒土耳其当地的茶，不知道是不是属于红茶类的，不过说实话真不好喝啊，喝不完那味道。你去过土耳其吗？ 我没去过，但我喝过那茶叶。 嗯， 很多朋友呢这知道我爱这个啊。其实我们家还接一份人从俄罗斯给寄回来的茶呢。 嗯， 就是世界各地吧给改了这茶叶。那不是不好喝，但是忒难喝。确实不在味儿上。我们前一段时间我有个学生，他在这个美国留学嘛，他在波士顿。 嗯， 他这个波士顿呢，我还建议各位去，我没去过啊，我就建议各位去。他给我拍照片，都很好。有个叫清茶博物馆，咱们都知道这波士顿清茶事件嘛，就是把这茶叶倒下去，为了抵抗这个对北美殖民地的关税问题，建立一个清茶博物馆。这清茶博物馆有意思在哪儿呢？他给我拍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首先有几个大桶。多少钱来着？可能是七还是八美金，不是很便宜啊。买一个杯子，这一个杯子你就能喝这个，比如说假比方说是五种吧，这是五个桶里泡的茶。那这五个桶里泡的是什么茶呢？这次有意思，这就是当年十八世纪运到美国的这个花色品种，就是运到波士顿港的这个花色品种。那这里边呢，他说老师呢，我给你带了一个回来，带的是正山小种，一小袋啊，我看贴着呢。八美金多一点啊，不便宜，但是就是一小袋茶。我说那咱试试吧，这张小龙喝那真是不是一般的难喝啊。 为什么呢？ 就这味儿。 它不也是正山小种吗？ 那正山小种本来今天做的工艺啊，很多人说我喝不到那烟熏的口感了，那您上波士顿清茶事件这博物馆喝去吧，那绝对烟熏。 哦， 那烤腊肉的味儿呢，整个都是非常重，口感非常浓非常重。咱不知道，咱没跟人交流，是为了模拟那个好几个月在大海上飘着，连受潮啊，再怎么着这味儿啊，还是就怎么着，反正这茶呀，真是不太好喝。 不，我怀疑得入乡随俗。 对，我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还是说他们就觉得这味儿是好味儿啊？ 口味真重， 哎，独特，我只能讲独特，这都不是个轻重的问题啊，很怪的。 而且得先入为主 啊， 就也许哎，头一次人家喝的这个，人记住这味儿了。等到其他地儿再吃，或者说再喝，不是这味儿，人都觉得不正宗。 对，对，我 可以这么理解， 有关系啊。落实回咱刚才这朋友说这问题，我也跟所有听众朋友都说，有兴趣啊，您到各地啊去旅行的时候啊，现在到全世界各地啊，很多，反正要不贵的话呀，你可以买一点人家当地那茶，你回尝什么味儿嘛？人家那可在当地都是好东西，咱得说好了。您比如说包括土耳其这茶，土耳其您还不知道，是世界平均饮茶量第一的国家。 啊，是吗？ 哎，土耳其喝茶很凶的，他喝甜茶，他主要就是喝的那甜茶， 就是要勾兑嘛。 哎，对， 里头要加东西， 而且主要是加糖， 就是奶茶 的。糖，它比一般的奶茶可甜。 哦， 那土耳其东西甜啊，它这个原来它在这个运输的要道上，它这砂糖它使得很，那它那个东西用茶量是很大的，土耳其人均饮茶量很大。 嗯， 哎，它那茶有特色，我只能说。 哎，你要想喝，明天我给你点 土耳其的， 土耳其的 难喝，我喝的干嘛？ 不是你要回家勾兑吗？ 我还得兑奶， 对，兑点奶加点糖，你试试。 不，你先试试吧。 我没都没开包 啊，没事，你先试试。 你说这俩人这交情就看出来了。 哎，还剩三分多钟啊，大家的问题我觉得回复的差不多了。如果您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一块问一问，不光是乌龙茶，其他的茶类的问题也可以。 是， 但是今天咱们说乌龙茶了，除了今天分享的东方美人，其实还有很多常见的茶，我们也能数出来，比如铁观音啊，对吧？大红袍啊， 对， 还有什么洞顶乌龙啊， 对， 等等等等，这你一说啊，乌龙茶这就是，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我说哟，这也叫这乌龙茶，比如说白鸡冠。 对，白鸡冠，多宝宝以前曾经说过 呀， 哎，简单的说过， 哦， 嗯， 我都忘了， 不过没关系，一会儿也可以讲讲。 还有金龟，不是水金龟啊，这也是，还有黄金龟，这个好像听得耳熟，凤凰单丛什么倒都还可以了，这里边比如说这是常见的，这些味道大概都是一致的吗？ 不，它差别， 特色 差别非常大，是这样的，闽南闽北啊，整个包括潮汕地区，就整个乌龙茶的这个地区吧，应该说是我们茶树资源的一个宝库，它总体上原来都是菜茶，就是我们叫有性繁殖这品种，这是一个大系统。那在这个系统之内呢，不停的我们的先民呢，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当地的这个茶农，那是又智慧又勤劳，不停的在选育出比较有特色的品种，因为你有性繁殖，你就一定会有差别性嘛，差别性会越来越明显的啊，比如说这个变化，就是谁跟谁都不一样，咱说白了就是，那这里边呢，变得不好的或者谈不到好坏的是大部分，突变成好的呢，或者有特点的呢是小部分，那这就要靠先民去发掘，慢慢把他们选育出来，哎，那就是刚原来我讲单丛也是这道理，其实你刚才讲白鸡冠呀，水晶龟呀，铁罗汉呐，这都是一个路子，这都是花色品种的名称，这最早都是从那一大片里边选出来的，包括黄金龟都是一样的， 对，当时也是选秀选出来的，是这意思吗？ 哎，讲得很好，这基本我觉得就大概这么一海选的路子吧，因为真是海选啊。您要知道，要比如派您二位上一山头上盯着，说选育某个品种，这没十年二十年你选育不出来，你就翻山找吧，它这种的都是，一种就几万株，一种就几万株，你怎么能瞧出这株跟这株不一样了呀？这个难了，这就是长期的劳动实践经验才看得出来，这个不一样，把这选育出来，把这选育出来，当然这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办的。 过去也是有那大比赛嘛，然后比如说喝着哪个好，哎，就弄你的了， 没有没有，就是自己选。所以 茶农自己弄， 对，所以为什么叫鸭屎香啊？选出来以后，怕你们知道这太好了， 哦， 我才叫这么一名儿糊弄糊弄你们，你们别跟我抢，回头你们挖到你们那个你们自己那自留地里去了，哎，是这么个道理。 哦， 所以这个东西就您刚才讲的一些都是花色品种，这也就导致了乌龙茶呢名茶众多吧，茶名还众多，你反过来讲这句话还成立，那种类是太多见了啊，几百个花色品种不止吧。 好，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啊，大家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冬季养生泡一泡，愉悦身心乐逍遥。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咱们周二说茶，说的是乌龙茶啊，是由这个东方美人引起的。 是的，我们刚才在上一节的最后呢，其实说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乌龙茶的品种。 对， 然后小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的好，正好在这节咱们再细聊聊，好吧？ 对， 那他们既然都叫乌龙茶，是不是就是后期制作的手法是乌龙的手法？但是做出来的味道它不是一样的。 应该说它们是一个系统的，就是这是你看乌龙茶的产区啊，很近，离着都很近。那往大了说就叫东南沿海范围之内，那往小了说呢，基本上就是福建或者闽台，再加上这个潮州的一点点啊，就这么一点地方能够产乌龙，这相互之间都有继承关系，就有传承关系。那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乌龙茶，它发源也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乌龙茶在整个中国茶里边是一个奇葩啊。奇葩是个好话啊。 我们俩没说话、 啊、独树一帜。 对对对对对，那个原来我们有一个这个活动啊，这活动让老先生给提个字，什么就是一个茶呀，这个创新茶，就是刚出现的一个茶，刚出现，开一个发布会类似于的，有个老前辈题字的活动，老前辈呢占笔就写的什么呢，叫茶界又添一奇葩。这本来是句好话啊，这得现在人听着好像老觉得这个不太好似的，这是好话啊。那乌龙茶是整个中国茶界的一朵奇葩、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么口感上的差别却非常的大，你比如闽北乌龙跟闽南乌龙风格就非常有差别性了。那闽台乌龙之间的继承关系要叫做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差别性也很大。你比如这东方美人茶哪儿也没做出来这味儿，你铁观音也没做出这味儿，是水仙肉桂你也没做出这味儿来，他自己做出一个味儿来，结合的是什么？结合的是当地的茶树品种和当地的制茶工艺再做结合，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还都得叫乌龙。这道理是不是也跟饮食像？比如说都叫川菜，川菜也有分支，也有分支，传的重庆是一路，自贡的盐帮菜是一路，成都菜又是一路，有差别的，但也有自己代表的作品，也有自己的用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又有内在继承关系，他们还不可分割。这乌龙茶大概也是这么个路子。 白鸡冠没喝过。 那铁罗汉你就喝过了。 没 啊，对， 这口感怎么样？ 都是名从。您听这名叫白鸡冠，这茶呢其实是有一点白化的。 哦，是叶子的颜色。 对，叶子颜色反白、哦、啊，咱们颜那个茶树不都泛绿吗？ 对， 它反白，它有点反白，就跟那个今天用的那白茶差不多。就今天咱们说的安吉白茶也这路子，但这事儿可不新鲜，这大宋代就有。你看大观茶论上就已经写了很多这种茶叶反白的现象，那其实就是变异。那这个对不对呢？这没有什么对不对，它只要是有性繁殖，它这个基因就会不停组合，它一定会有变异的情况，是吧？咱老讲这龙生九种，种种不同，道理就在这儿了，那不能一模样。后来改用无性繁殖以后呢，就一模样了。您能理解我讲这道理了吧？那后来为了保证这特性，说白鸡冠真好，原来就一株啊，因为就变出这么一株来。好，先开始跟宝贝似的请回自己家茶园了，而且跟别的都分开啊，咱单间单独弄一块地儿，甚至围个小栅栏、小篱笆， 进行自花传粉 啊，不就这么搁着。所以以前这个茶为什么贵，就是每种茶一年就十斤。 哦，就这一棵树。 但后来这无性繁殖技术推广起来呢，就解决这问题了，那就可以用母树啊再进行无性繁殖就可以了呗，这就能够大批量的来制作啊，就是因为它产茶树多了嘛。以前你就一棵的时候，为什么说有人说单丛很贵啊，或者说岩茶很贵，那是很贵啊， 那没法不贵，那就是因为它就是物以稀为贵，它量就是很少，因为它是搞个性，它有差别性的。 嗯， 那您说白鸡冠什么味儿呢？白鸡冠是武夷岩茶，但又是武夷岩茶里边味道最清爽的。我不告诉您，您不会觉得它是岩茶。岩茶您感觉汤色起码是红润的，那口感呢，要是比较富裕的、饱满的，白鸡冠就不是。白鸡冠首先从汤色来讲呢，就呈现以黄色调为主体，那么口感呢是很清爽的，它有很大差别。 嗯，这个在乌龙在闽南、闽北啊，包括台湾地区啊也都有，大概在那边有多少年了？ 哦，乌龙茶呀， 对， 明末清初吧。民国清初开始发展 好 啊，不是很长，在六大茶类里边它算短的， 年轻的。 哎， 当时是因为制作工艺还是 因为发酵的问题。我们最早掌握的还是不发酵茶，就是绿茶。 嗯， 所以我在节目里也多次给您提到过，我说您看吧，什么李白、杜甫、白居易、曾巩、王安石、唐宋八大家喝的都是绿茶。 嗯， 甭他们喝的是绿茶，到明代喝的还是绿茶呢。 嗯， 那就是说不发酵的好做，相对啊，相对好做。 嗯， 那么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比较偶然的一些原因吧，啊，这不是有很多的故事了。那最终在我们的闽北地区就发展出了红茶和乌龙茶。那到这个就在这个地区开始，应该讲发扬光大吧，慢慢去传播。到闽南，闽南又到了台湾，又到了潮州，这中间有继承关系。 嗯， 在随着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的不断外迁。那是沿海地区的人民呢，他有这个闯南洋的习惯， 对， 下南洋，那在外边有很多人，就是我们讲这个侨民呢，咱们的侨胞啊，那侨胞想念家乡的味道，又回到家乡去订购这个茶，那慢慢的形成了一种购置链吧，就咱们讲的这个供应链的关系。 嗯， 那这个茶就等于在闽台粤的一部分可以种。 嗯， 但是在哪儿喝呢？那就是闽台粤港澳新马泰，整个到南洋地区都是有饮乌龙茶的习惯的。 对， 那这是与咱们侨民的不断的这种迁徙是有关系的。 是，你看像我们俩去福建， 嗯， 去厦门， 厦门，嗯， 啊，就无论是去朋友的家里啊，还是那个路边卖茶，哎，就反正方方面面，人都有一小托盘。 嗯， 哎，来，不管聊什么事，先喝口。 对，厦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茶叶出口港口，即使到我们建国之后还叫中国茶叶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厦门支公司，那我们的大量的乌龙茶都是从厦门支公司走出去的。 嗯， 哎， 而且呢我在厦门 嗯 吃了两家馆子。 嗯， 一个是就是大排档式的。 嗯， 大排档它一般茶壶里边放的不是乌龙，黑茶， 那 就是黑茶，而且呢喝起来倒也还行啊，不能说人家不好喝，就是喝起来也还不错。 嗯， 但是我又去了一个类似于像私厨似的， 嗯， 弄了一别墅区里边， 嗯， 吃的那大蛤蜊啊，我们叫蛤蜊啊，咱们一般见着也就是这么大吧， 嗯， 啊，一个五分钱钢镚似的， 嗯， 人家那大蛤蜊这么大。 你说那是蛤蜊吗？你说那是海螺吧？ 反正他说是蛤蜊。 哦，这么大个， 这么大。说渔民出去一次。大概多大啊？就是一包子，侧面的一包子，还不是像那个咱们旁边的那个， 嗯， 那种包子，还是一稍微大点的大包子。 嗯， 大包子的侧面就这么大一个了。说渔民出海一次，比如说他们出海大概一周的时间，能打上来大概十来个，就算不错，全都供应给他们家。 味道怎么样？ 炖汤喝。人家那肉不吃， 可鲜了， 你知道吗？炖汤喝， 那香甜， 哎，香甜极了。 嗯， 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您不是得等着菜吗？喝的茶，上的茶都是乌龙茶。 嗯 嗯，就是就可能是乌龙在那边。 那当然， 就目前来讲，可能在这个馆子里边，可能代表的还属于是高端一点的。 啊， 是吧？ 那是。那很多人到，比如你到香港地区啊，你听乌龙茶，人有名字叫老板茶。 哦， 谈事儿喝乌龙， 对 啊，商务宴请谈事儿了就喝乌龙茶。那平时下馆子普洱， 嗯 啊，就是熟普啊。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去早茶，早茶一般就是熟普。啊，要是老板谈事儿，那，就等于商务洽谈的意思吧。 嗯嗯， 叫一壶铁观音，或者叫一壶水仙。 嗯 啊，那就他们就称这种叫老板茶嘛。 对， 嗯， 这个轻舞飞扬也说了，说铁观音是绿茶吗？啊，我说是，我说不是，他们说是，快给段子 啊，让他找我来。 不是啊、哎、肯定不是。 不是不是 啊这个张帅也说了，说茶叶能常年在冰箱里边搁着吗？ 好，不行。首先来讲呢，头一个您断然是没有一个专门的冰箱搁茶叶的，这是我的一点这个小人之心啊。如果您有，我一会儿还有下话啊。先说您没有的这问题，那您的这个茶叶呢很容易被污染，这种污染呢主要来自于一种气味和微生物方面的污染啊。您听的营养专家，有的时候我也听咱们台的一些节目啊，请一些营养专家来谈，人老谈这话， 注意分寸啊、 嗯、啊，叫冰箱不是保险箱。 哎，这个对。 对呀、啊。包括经常是教育咱们那个老年的朋友们，您别什么东西不舍得扔，您都搁冰箱里，您觉得那是保险箱？不是，它也要有定期的清理啊，啊，不停的要做这个卫生啊，等等啊，不要还不要搁太满。我老听那专家说这个，那您说您这里边再搁点茶叶好不好呢？还有一个问题，您这里边这个东西它有味儿，我说的味儿是食物本身自带的味道，不见得是不好的味道啊，它就自己的味道。茶有很强的吸附性。那么您把它搁到一个气味环境非常复杂的地方，本身它就有危险，这是头一点啊。第二点来说，那就是说低温保存茶叶无外乎就是希望它不变质吧， 就是要保鲜， 也就是保鲜，这工作一定要交给商家，跟您没关系。只有绿茶需要这样，其他的茶都不需要，其实连玉茶都不需要，它都有一个后熟的过程，在自然的温湿度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尤其咱北京都很安全。 嗯， 那您要搁在冰箱里有一什么问题呢？首先来讲，原来我在节目里就提到过，您拿一听可乐从冰箱里拿出来，上面就上一层霜吧。那茶叶也是一样，茶是低温的，当您在反复的拿取的过程之中，它只要跟空气一接触，空气它比茶热呀，它就会遇冷啊，它就凝结了，它凝结就附着在茶的表面，所以这茶反而更容易受潮，所以很多在冰箱里的茶叶更容易受潮，道理也就在这儿、 嗯、 所以没必要搁冰箱里。 嗯，其实受潮是茶叶的最大的一个公敌。 嗯， 就是湿气嘛。 对， 但是你会发现有好多好一点的茶还都是潮气比较大的地儿出的。 对， 对不对？那过去没冰箱也没保鲜袋， 嗯， 他们怎么去避免茶受潮？还是反正已经潮了，那时候茶就是不好喝。 嗯，不是，首先来讲呢，要备火是头一点啊，就一定要备足、 嗯、 把含水量降低，而且是备火呢还能产生茶叶中的一些内化的反应啊、提高这个茶品质的风味，这都没问题。不备火的茶是不敢出的，现在都讲冰鲜，得嘱咐您回去搁冰箱，有那卖茶的也这么说， 嗯， 说回去搁冰箱。那以前没冰箱啊，也不是您家没冰箱，乾隆也没冰箱。 嗯， 乾隆喝那茶也备火茶，那是一定的，那工艺决定的，这是头一点说。所以今天很多做不备火的茶，其实是以冰鲜技术做支撑的，是以这种冷链的运输技术做支撑的。刚才我们夏明老师讲的很对，以前走得了这么快吗？走不了这么快。您就几百里的加急，您算算，打厦门到北京这还多远的路呢？那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到，今儿您随便给个快递公司两天最多了，那快呢隔天就到。我前两天寄件从厦门寄过来都隔天就到，真快，确实是快。 哎，这就这种科技啊、 嗯、 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发达 啊、 嗯、不是说还有现在研制一种更快的火车嘛， 嗯， 就是类似于胶囊火车似的那种、嗯，据说它的速度应该是飞机的速度的几倍。 哎，我好看这新闻了 啊，类似啊，就相当于 那他们弄的 哦， 嗯 啊，相当于说，比如从北京到上海， 嗯， 20分钟， 哦， 炮弹飞人吗？ 嗯，哦、真的假的？ 就跟一炮弹似的，砰打出去，就 那人受得了？ 就他现在解决的问题就是人能不能受得了？ 对， 哦， 对， 合着还没解决这问题， 但是应该可以。你想飞机多快？ 对呀、啊。 那你坐里边不是也什么感受没有吗？ 对呀、啊， 是吧、 哦？ 这个我估计可能问题也不大， 也就相当于，哎呦，你晕车，好到了。 哦，那是，那以后这茶叶更好运了啊， 是吧？ 对， 嗯， 这个福涛林说了，说现在冰箱可智能了，买贵的啊，不串味不变热， 嗯 啊， 可能嗯不变味这个 OK，、 嗯、 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多宝宝说的那个。它不一定能够防潮， 嗯， 这个才是个问题。 对， 就包括人说了冰箱没问题啊，我比如说我专门买一冰箱，我就放茶叶式，或者说人说了我们家这冰箱分体的，对吧？我这边的这个我就专门放熟食啊、肉啊等等，那边我专门放水果啊、茶叶呀、啊。但是我觉得你想它防潮可能是有点难、 嗯。 我再给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搁冰箱里放茶叶？您叫保鲜对吧？就是保持它的不变。 保持不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您这事儿应该交给商家，或者说我少买，我买二两买三两，我明年买新的，你再动的好的，它不如新的下来的线，它不如新的下来的心，对不对？那为了存茶，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自己存一点茶，就是为了让它变化，还不是为了让它不变，那不变就没意义了，不变明年买新的不就不变吗？那肯定年年新，为了就是让它有变化，茶汤的风味呀，茶汤的颜色呀，甚至于说茶的功效啊，哎，慢慢产生一些变化，那这种变化就需要正常的温湿度还有空气中的氧气做支持。所以您冰箱保存还有一种，这还听众朋友没问那真空保存呢，还有那抽真空啊，抽成小袋的，都是为让它不变。其实这跟我们存茶的规律是违背的。真正谁才考虑这问题呢？大型的茶企，人大型的茶企比如做绿茶一次做十吨，人家就也得做茶器做，那这十吨不能一次性他都卖出去，他得该冻库，他不该冻库不行啊，因为到了下半年呢，那这茶还得卖啊，他还有销售的问题呢，他不能干半年歇半年啊，所以人家那个大型的茶企，尤其绿茶企业，确实有冻库，这个是有的，这咱消费者来讲啊，谈不到这层的问题， 没有那个必要，是吧？ 对， 好，总是好天气说了。啊，就是专家说错了，茶放冰箱很好啊，对冰箱除味特别好 啊。那确实说错了，我想把这条一定补上啊。这 真的 是， 就我以前就是比如说花茶，就觉得哎呦喝着这味儿不太好，就不舒服，我就把那花茶敞袋放在冰箱里。哎，冰箱除味真的很好。 哎，因为茶有吸附性。 对， 哎，对，这听众朋友讲的是非常正确的，给咱们这都可以推广。很多人都问，而我们这茶坏了，您说怎么弄啊？完了就。要说续枕头，那我认为续枕头都有限，我认为搁冰箱里是最合适的，除味是最好的。 其实做枕头也 OK 吧， 我觉得要，那行， 那得保持头发的清爽，否则吸味吸那么足，万一哪天比如喝多了回家懒得洗澡了，啪躺上了，这吸了一晚上味儿，又是火锅又是酒的，对吧？不能想啊。文姬起舞说了，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今儿又没分享到啊，这已经第三次了，看来我和美人没缘呀。啊，顺便呢说一下呗，这个凤凰单丛怎么冲泡呢，才能泡出来十道以上还能有味 儿？哦，首先来讲呢，您要 多放茶， 茶不能放太少， 是好办法 啊，茶本身就不能放太少、 哦、 因为它要保持这个茶汤的饱满程度。您到这个潮汕地区看人家喝茶，咱北方人说都邪乎，喝这么多茶叶，其实人家那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就考虑每一冲的饱满度的问题，这茶得喝饱满。 但人家快进快出、啊、 哎，就我刚才跟你讲第二个问题叫沸水冲泡，保证每一冲都是沸水才好呢，那水要不停的加热，那不能说晾着晾着一会儿，这水其实也就是个六七十度，咱说实话啊，百度沸水快进快出，哎，就、哦、没问题的。 感谢多宝宝今天给我们的分享的关于东方美人乌龙茶的一些知识， 是， 谢谢， 哎，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了。 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用天线 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